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舞厅里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双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开始，传奇舞者迈克尔·弗莱利将带着他打造的王者之舞亮相北展剧场，请听报道。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交流演出上见到迈克·弗莱利的时候，我很难相信这个戴着牛仔帽舞步轻盈的舞者居然已经60岁了。但正是因为他不老的艺术生命，让他成为了许多纪录的缔造者。他三次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收入最高的舞蹈演员，巅峰时每周薪水就高达160万美元。他还创造了两次世上最快舞步的吉尼斯纪录。他在1998年就可以做到每秒舞出35次舞步。这位爱尔兰舞蹈大师的双腿极其珍贵，保险保额高达4000万美元。作为美国、爱尔兰两国总统共同认证的踢踏舞第一人，他打造了踢踏舞历史上的两大经典舞剧《大河之舞》和《王者之舞》，并且彻底改变了爱尔兰踢踏舞的表演样式和风貌。这次上演的《王者之舞》由杰拉德·法西作曲，融合了更多现代音乐元素。该剧的舞台设计通过巨型辐射平面屏幕、特效照明、超宽舞台设计、跳舞机器人等元素的融合，带给观众看裸眼 3D 电影一样的感受。弗莱利说，舞台上将会出现一个巨型屏幕，并且把舞者的动作和科技视觉效果结合。在这场秀的最后，观众会同时看到三个弗莱利在舞台上跳舞。4月27号到5月1号，王者之舞会在北展剧场连续上演6场，北京观众将亲眼目睹舞王的风采。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开幕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今年的相约北京主宾国是意大利，意大利指挥家安德里亚·莫利诺和中国指挥家谭丽华将接连挥棒，迭戈·萨维尼、萨拉德·弗拉维斯、王传月等歌唱家，还有小提琴家吕思清都将登台。吉诺·里维斯主演的电影《云中漫步》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放映。这部风光优美的纯爱电影讲述了复员军人保罗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女学生维多利亚，为帮助后者而答应与其假扮情侣，最后两人假戏真做终成眷属的故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昨天从京张高铁二标段施工现场了解到，京张高铁昌平站将于下月启动封站改造。根据目前的施工计划，京张高铁全线预计将于明年8月试跑，明年底正式开通运行。朝阳区多部门联动推进的广渠路二期双桥东路路段乱停车专项治理工作目前告一段落。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之前随意停放在广渠路高架桥下道路上的几百辆汽车已经被清理一空。朝阳管庄乡目前正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两处景观绿地，面积共计6.3万平方米，将为周边的百姓打造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加快，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相应上涨。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450元，增长 9%， 比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6605元，增长 7.7%。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啊。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4级，阵风有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是我们的巅峰会。 而谁巅谁峰啊，在周五都会现出原形。 哎，对了啊，今天是最热闹的啊，那就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咱们的老朋友啊。 巅峰会今天到来的是老朋友，也是这个今年节目时段上移的啊一位主持人，来自北京文艺广播的小迪。欢迎小迪。 大家好。 这什么意思？ 这么沉重啊。 不是要巅峰一点吗？我进入角色了。 不是，你就日常状态就可以了。 那你就说我平时就很那个那啥，那个很稳重。 对，这就是他日常的状态啊。 对， 你们信吗？ 嗯，典雅贤淑。嗯。这个今天巅峰会很高兴小李来到啊，这一周好像大家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过了今天，明天还得上一天班， 嗯， 是吧？ 对对对， 小假期得稍微努力一下， 对， 才能过好假期。 小长假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请的这个假，是吧？我听说是很多人是，有往前面请的，也有往后边请的， 嗯，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假都连一块儿，然后休息好了好更好的工作嘛， 对， 是不是？ 嗯， 充电嘛也算是。 哎，那么在这个小长假，如果您没有这个连上这个休息，有一这样一番独特的安排的话， 嗯、 啊、 嗯， 推荐您3天时间，您可以泡在电影院。是吧？ 又泡电影院了。 哎，这个今天小长假，这个如果你不在电影院泡着，你就对不起这假期啊！这值得看的是吧？有看点的，各种各样的电影太多了，有点选择恐惧症了。 对，我们用今天第一个发言的菊花茶这位朋友的，微信当中的这句话来开个场啊。他说：“本周没有好莱坞大片上映，五一档的热度或许不会太高，但是在这个档期当中有影响力的有如下几部。” 哦，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五一档期， 哎， 本来是一个比较热闹的档期啊。 嗯， 在这个档期当中呢，今年的五一档在本周打响之后，明天开始一共有6部电影同天上映。 嗯， 这6部电影、 哦、啊，同一天， 同一天，同一天， 嗯、 都安排在一块儿了。 嗯，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开了小会啊，商量了一下这个。 2小时1部，那就6部12个小时了。 嗯。其实今哎，我说这6部啊，这6部这个同天上映，在这么多周以来，我觉得还是头一回安排在周六开始上映， 嗯、 因为我们通常知道是安排在周五，它会先占一个档期， 嗯、周末 对，从周五开始比较好赚钱嘛。 嗯， 可是这周不太一样，因为明天是上班， 对， 所以刚刚好安排在明天开始。 哦，有道理。 哎、那么这个明天开始的6部电影，他们分别是，徐峥作为监制和主演的《幕后玩家》。 嗯，这是大家可能在咱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看到的宣传力度很大的一部电影。 嗯 啊，还有来自这个那个叫谁，渣渣辉啊， 渣 渣辉，现在渣渣辉，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 渣渣辉啊，来自渣渣辉张家辉的这一部有关于有点像是天气预报的一部片子，叫《低压槽》，欲望之城， 欲望之城， 这里头一会儿还会讲到有非常有看点的人物。 嗯， 那么还有第三部是这回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得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人奖的《黄金花》。 嗯， 我们知道这个毛舜筠是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就是这部片子。 嗯， 第四部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有来头了啊，这是歌手刘若英首部执导的电影，他的导演处女作， 哎，叫后来的我们。 对， 原先是这么唱那个这片名的。 哎， 对， 这是他导演处女作啊，很多他的粉丝非常的关注。嗯，那么还有一部是哈斯朝鲁导演， 嗯， 一部魔幻题材，也是跟历史人物相关的， 哎， 叫做《战神记》。 战神记，哎，讲的是草原的故事， 哎， 啊，铁木真怎样成为传奇？ 对。那么最后一部呢，我们要提到的是来自宫崎骏的得意弟子，这个人的名字呢比较难念啊， 嗯， 他叫米林宏昌。 嗯， 他的一部新作品来自日本的动画片，叫做《玛丽与魔女之花》。 嗯， 六部电影。 哎呀，菊花茶这位朋友每一部电影都做了他独到的分析，并且从口碑预测和票房上面都做了自己分析啊。 嗯， 这个是不是考虑一下？到我们节目组做一个是吧？编辑、 主持人的工作是吗？ 真的哈，这个张帆刚才点这个说了几部电影啊，菊花茶都做了一一点评啊， 嗯， 咱们一会儿到相关的时候再把他的这个信息念一念，嗯，要不然对不起人家打这么多字儿，啊， 对对对，这真的是一个长篇， 嗯， 啊，发到微信平台上了。 嗯， 各位记住了，我们今天的微信的互动方式依然是您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或者对话。 嗯， 刚才我提到的这么几部电影，先问问两位啊，因为我刚才呢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了解，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电影的正片嘛。 嗯， 所以你们是不是知道这几部片子当中哪一部是最看好的，你们最关注的，有没有你们特别关注的？ 当然有啊， 我们 小弟先来吧。 这几部当中我刚才提到的要素，哪一部最吸引你？ 嗯， 哎，这哪一部还都有吸引我的地方。 确实是巅峰会。 但是我想了一下，你说要三天都看电影的话， 那是会巅峰了，那就 也挺累的。 但是咱们确实知道小底他有这样的耐力啊， 对， 就是一天 跑俩地儿， 五六部片子没问题吧？ 对，所以一部没看上头，一部没看到尾，就这么看下来了。但这要是都看的话，这三天确实满满的。 你就最想看哪个吧？或者让你选， 我最想看 第一个，你会 我最想看《低压槽》。 低压槽， 还有玛丽与魔女之花 啊，低压槽是渣渣辉， 是的， 嗯， 开始我是挺想看徐峥那部电影的， 幕后玩家， 我知道，玩家一号不是幕后玩家一号， 头号 玩 家， 不是， 到底怎么说？ 嗯， 就是幕后玩家是吧？ 幕后玩家 没有一号啊。 后来呢，我又了解了一下那个低压槽，我觉得这个因为获奖片嘛，又是获奖演员，加上那个张家辉呢，确实这个里面那个戏，我感觉还挺那个纠结的哈， 嗯， 就是好多那个又内斗了，又跟外边， 嗯， 挺扑朔迷离的、 嗯， 然后加上那个徐静蕾，不是又要好几个造型？ 终于你说出来了， 嗯， 其实你最关心的不是渣渣辉， 是跟你一样漂亮的 徐静蕾。 哎呀，这还把我给烧上了， 那你 顺便夸一下， 哎，王艳南说话了哈，说小迪老师来了，欢迎女神，文艺广播和朱红老师并列第一频的女主持人。那我这个点评还是头一次听到，因为那个我跟张帆是并列第一穷， 贫穷四人组，我们是文艺台的四大贫王，不是贫穷王。 哎呀，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两部电影，就是你最关心的是吧？ 嗯， 一个是宫崎骏弟子的动画片，一个是渣渣辉和徐静蕾的《低压槽》， 对， 《欲望之城》。 因为动画片我本身就喜欢看， 对，尤其是宫崎骏的作品，但是这是他师承关系的弟子的作品， 就因为看的画面的感觉太像宫崎骏了，所以我觉得看看到底有多像吧，弟子是不是完全模仿了， 因为他据说这个就是宫崎骏的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哈，好像都有他 没错 非常深度的参与，比如说千与千寻哈，哈尔的移动城堡， 原画的 原画 作者， 原画作者啊。 好，刚才小底是说了自己的意愿了啊，这个小长假当中他可能一天两三部的这样的速度在看。 嗯， 我们问问赵亮，刚才这么多的元素当中，啊，吸引你的最佳的应该是哪一个选择？ 这么说吧，我肯定有一个观影顺序啊， 观影顺序呢，就是 你也是三天啊，全泡电影院、 啊。就你要说每一部都看，那肯定做不到、 嗯、 啊。这个休息的选择，工作的选择， 不是主要是钱包。 有人说有没有 套票？你可以在电影院里边看边休息。 有没有套票之类的，是吧？就是 有人就是在那儿睡。 你还要逃票？我的天哪！ 啊，套票是还逃票？ 套票，套票，哦、就是谁那个什么，我趁不留神我套一张。啊、 来说说你的选择， 哎， 真是啊。 第一，肯定会去看这一部。史诗型的传记型的魔幻电影《战神纪》 嗯、战神纪 啊，为什么这两天我正在读一本书，就是写这个成吉思汗的成长的经历的 哦 那我看这个故事整个就是选取了他就是最还就是还没成事呢、 嗯、 就是在这个草原上各个部落之间，因为他的从小的身世非常可怜啊， 是的， 而且你看这个史料记载呢，只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跟这个故事整个差不多，真的是几乎就是他的就是历史能够找到的记载他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你比如说哎他是从小是年幼丧父了对吧、 嗯、 然后母亲独自把他抚养成人，你要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 嗯、 然后他又在各自的几个部落之间啊就是在这儿游离权衡着各方面的关系哈然后呢他的妻子又被另一个部落的这个首领给掳走了、 嗯、 这些都是历史真实记载的 对 但是我就是看这个史料记载来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只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我还是不明白他怎么他就成为了这个草原之王了、 嗯、 是吧，只有这样一个过程，我特别想在电影当中看一下这个电影人是怎么来写这一段的、 嗯 啊、 就是我怎么就不能成为八七六之王呢 因为我是第一穷 我要感受一下、这个、 八七六这主要是倒计时之王啊、 一代战神 我是黔驴技穷的穷啊 那这是你的顺序当中的第一步 哎第一步啊第二步那我肯定要去看幕后玩家啊、 嗯、 这个这是一直在期待着啊前一段时间跟张帆做这个周末版的节目的时候也是特别期待今年哈、啊、黄渤徐峥您好他们几位是终于又有新作出来了这是憋了好几年了要看他们的作品、 嗯、 然后要清新文艺一点看一看后来的我们、嗯、啊 后来的我们 要看看这个电影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大波的宣传、 嗯、 电台呀网络呀都在说啊刘若英来拍摄他的处女作 品处女作 哎这个当中还有著名的导演也转型演员了啊田壮壮 导演 参与啊 对对 哎他之前也有演过 对 嗯 对 是啊， 在张艾嘉导演的作品当中， 哎， 扮演了那样一个角色，然后拿到了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拿奖了。嗯， 刚才两位提到的这个前两部啊，都不太一样，是吧？ 对，我俩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嗯、 但是我刚才就想问，小李， 你想跟谁看？ 我呀、啊， 对呀、啊。 谁管饭跟谁干？ 哎呦我天哪！果然是第一穷。 我做文艺节目， 我让给你了。 一点没体现出文艺气息，咱们仨。 那个主要是还是饥饿啊。嗯、那个刚才小李，我想问的就是，除了徐静蕾参演的像《地下槽》这样的电影， 嗯、 其实刘若英应该是你的我的猜测当中预想当中片单里面的一部吧？ 对，刘若英会有特殊的感觉哈。 嗯嗯。 哎，反正刘若英的电影，我觉得应该会好看吧？ 参演的电影应该都不错，对吧？ 对，应该起码就是会挺清新的那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刘英刚才磕巴了一下，差一点说。刘一伟了 谁说成这反差太大了这俩人 哎，这后来的我们这个电影啊我还真挺期待期待在哪儿、 嗯、 首先这个刘若英自己的这个导演然后呢我就想你就是跟我同龄人他必然得去看你这个 KTV 当中你什么时候、 嗯、 谁什么不会唱的是吧五音不全的跑调的、 嗯、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会唱的、 嗯、 必然先唱而且就是谁先抢先你别人不能唱了对吧 对、 嗯、 所以一般的是第一个出来的 第一个出来要唱后来 第一个唱，但后面还有仨合着唱。 来，你们既然说到了这部电影，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刘若英导演的这部作品，究竟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预告片当中我们听到的线索并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你能听到演员们他们非常经典的台词。 你试试，你来感受一下。 哥，咱俩现在这么幸福，万一有一天咱俩分手了？咱们这辈子就别见面了。 那可不行，我还想见你。你的上次过得好不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时你没有跟我分手， 如果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呢？ 如果我当时足够有钱，我们住进一个有大沙发的大房子。 花呢？ 如果当时我们就是不管不顾，我们就是结婚了呢？ 那是你的好日子，我的好日子在这儿。 如果我们没有离家去北京， 北京，你听到了吗？ 咱们穷的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如果没有如果， 后来也没有花。 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后来的我们。 嗯，这个预告片还是很文艺的哈。嗯、其实之前我知道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春运的故事， 就有火车就是春运。 春运， 那真的是啊。嗯，在春运回家的火车上，两人第一次相遇啊，是这么一个场景啊。我觉得呀，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故事，春运显得是那么的温馨、 浪漫、文艺 啊。 你就没赶上过这样的故事吗？ 没有， 他家近。 谁想春运在车上多待几个小时啊？ 而且正兴春火车上泡面，没来得及 泡妞。 太直白。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呢，其实如果你能看到视频，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在网上去找到看一下。这是一个万人合唱版的后来，是这一次专门为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制作的一个小小的专辑。 这一万人都春运上， 非常的厉害。这个片子当中的所有的人物，他们在唱的时候，在独白的时候，每一幕都能够打动人。我们先听其中的一小段，你听到他们的荒腔走板的那样的歌声。 十七岁仲夏，你问我的那个夜晚，烟火晚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想起当天的星光。 真的像你们， 哎，真感动！ 你们刚才说的那样的，就是这你要看到图像的时候，这些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不认识。 对，这个我 所有的人，然后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一个后来的故事。 一定的， 啊、讨厌，这用歌曲刷存在感， 勾起了你的青春， 勾起我们去看电影。这个电影， 尤其你与 这个电影没关。 就是这每个人都有一个逝去的青春的这种遗憾，或者说青春中必然有遗憾嘛。你青春中必然是冲动而不断的犯错，可是呢，后来的我们就算知道了， 也没办法、啊、也记不住，想不 起来，也觉得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吧。 而且我今天的推送里面，我说一个小道消息，这就确实是小道消息啊。说到这个调查结果，说在影视当中的调查，发现这个影片后来的我们想看人数居然超过了《复仇者联盟三》 啊、 就是在中国观众当中做了一个小小调查，但是可能不具有特别大的代表性。 对对对，什么年龄层次了看？ 对对，这个片子还是值得期待，明天就来了，来自刘若英的首部电影的导演处女作。 不过那歌的词写的是真好，我觉得。 嗯， 就是后来我们虽然明白了什么是爱，可是你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 嗯， 唉。 小迪老师想起了很多过往啊，是不是？有多少消失在茫茫人海的呢？ 零零后的哀愁。 不行，我们得换一个，得换一个调调了啊！巅峰会嘛。谢谢呆呆小熊，这个太厉害了！刚才是瞬间发了一张图片过来。 嗯， 这个图片的 张帆自画像啊。 哎，怎么是我呢？ 他 呆呆小熊啊 啊，他画了一个。 我知道这位是个艺术家， 哎， 是吧？ 插画家。 他画了一个876第一穷， 第一穷。 这人为什么说一看就是张帆？ 为什么是我呢？ 有头发啊。 你的意思，小底， 小底不是第一瓶吗？ 长头发不是吗？ 哦、 男女再画不出来啊。 这个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我带小底问一个问题，好吧？ 嗯。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部电影，《幕后玩家》《战神记》，还有《低压槽欲望之城》，包括后来的我们， 嗯， 还有《玛丽与魔女之花》，以及刚才提到的香港金像奖的获奖作品《黄金花》，如果只选一个。那么在这样一个小长假当中，你去电影院会选择谁？ 这问题问得好，一听就是第一穷问的。 都是第一是吧？ 天哪， 只能选一部， 看一部嘛， 不是只够看一部，是不是？ 你这是把人逼到死角上啊！要听着黄金花这个名字，好像挺有这个财旺旺财的。 到底是财旺还是旺 财？不是，我可能会看看低压槽吧。 低压槽，刚才你一直在提低压槽，低压槽这个张家辉的这个作品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张家辉作为导演来讲，他不是第一次了。在2015年有一部片子，其实还有点那种就是魔幻色彩的那样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没有在电影院看到这部作品。但是这回出手呢，他拉来了一个强大的阵容，这里面居然有何炅，有于南啊， 还有 徐庆蕾， 一个特别老的演员， 对， 叫苗侨伟 啊，真的有杨康都来了， 我天哪，哇，这个画风一下子就让人难以琢磨了。 张家辉在他的这个宣传期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他这个人非常努力。我们先来听一个他宣传版的一段发言，你听听他说了什么。 我跟你说啊，你说过张家辉的人啊，赶快去买票啊，4月28号低压槽欲望之城，你不要忘本啊，你们啊， 你们听懂了吧？ 你不要忘本， 忘本，你不要忘本，你不要忘本啊！但是 竭力的话， 其实他这个话说的，我觉得太正规了，不好玩，所以我给他做了一版，你听一听。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说过渣渣辉 人 啊，马上去订票啊！你忘本了，你们啊！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渣渣辉亲自上阵啊，这是什么都不顾了啊，直接说你们赶紧订票， 要不就你们亡本了，你们。 对对对对，好，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就是来自渣渣辉的这一部啊，《低压槽欲望之城》当中的同名歌曲《低压槽》啊，听听这个天气预报的歌，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继续巅峰会。 好，一会儿见。 就好比黑白之间加成灰，挣扎的疲惫该怎么体会？隐藏是真。我或者又是谁，前进或后退，要如何干脆，下一秒是清醒还是后悔，自信的违背该怎么面对，眼泪却无法装作无所谓，整座古城仿佛就是一个圈，甚至有人为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姓的是玛丽亚。 他姓玛丽亚，我姓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是人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嘛，所以叫幕后玩家一号。 幕后玩家这是徐峥的主演和监制作品。 嗯，然后这个战神指的是战神纪，讲的是成吉思汗啊成名成家得势之前草原之王怎么样雄起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是一个魔幻故事， 哎，还加了魔幻色彩啊。欲望指的就是那个 天气预报的那个 天气预报电影。天哪， 低压槽 低压槽， 哎，你说是不是？天气预报经常听到两个名词，一个是低压槽，一个是高压脊。 嗯， 高压脊 就是脊梁嘛。 啊，对对，槽是低嘛，高压。 然后那个低压槽一般都是那个有什么阴雨啊，什么雨雪啊，降温啊，这种就是低压槽。 嗯， 低压槽，欲望之城，张家辉，渣渣辉作品。 一听有点黑暗啊。 啊，我们这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刘若英导演处女作啊，后来的我们啊，幕后战神欲望我们啊。 对， 另外还有玛丽啊，不是超级的啊，玛丽与魔女之花啊，这个是宫崎骏当年他这个诸多。经典作品《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悬崖上的金鱼姬》等等啊，多部动画的原画作者，他在离开那个叫吉卜力工作室之后，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叫普乐卡，是吧？哎，然后呢，这是他的首部自己做的长篇的动画电影，而且也是改编自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也是很多动画迷们特别期待的啊。另外，哎，另外就是刚刚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面斩获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演员两项大奖的《黄金花》，也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所以说，这个五一假期啊，这个档期啊，这是诸多的国产电影在这里厮杀啊，还真是一部好莱坞的都没有哈。 对，真是这样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只选择一部的话啊，你跟我一样，钱只够选择一部的话，你会去看哪一部？ 哎，这个有看《低压槽》的啊，赵宁说小底支持你。 嗯，就跟这是我拍的似的。 低压槽。不是支持徐静蕾吧？ 对，支持 这意思啊， 支持跟小底一样漂亮的徐静蕾啊。 好，说过了这个低压槽，其实刚才我们提的里面的这阵容，他邀请的各路明星都有啊。因为有了你说到还提到苗侨伟了， 对， 刚才那个青舞飞扬还问呢，为什么苗侨伟是好老的？因为他确实在这个时代来讲是年轻演员的前辈了，对吧？ 没错， 是 对， 当年的杨康嘛，这是我儿时的记忆。那我刚才提到他里面还有像于南、像何炅啊。这回还确实在里面好像挺有戏，是这个说渣渣辉请他去，他还非常的忐忑，渣渣辉跟他安排了一下，说你这角色很重要，他在里面好像戏份比较多， 是演了个什么阿 Sir 上司， 是阿 Sir 呢还是阿什么别的东西，我好像不太记忆不太清晰了，但是他有一幕啊， 是个上司， 那个谁啊，这个何炅啊，说他安排在里面抽雪茄，安排在里面抽雪茄，他呢他连烟他都不抽啊， 是啊， 这雪茄呀，他 抽雪茄，咱们感觉都是那种就好像膀大腰圆那劲儿哈，或者是那种玩世不恭那劲儿， 你想何炅他抽 文质彬彬，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镜头前他就开始抽，然后他 就抽了， 完了以后呢他特别难受啊，他恶心啊，然后导演就那个那个跟他说，你不用那个把烟都吸进去的，你不用这样的 啊！ 他说我没有兴趣。然后导演说了，说我们都看见了，你都从鼻孔出来了，你肯定吸进去了吗？要不然怎么从鼻孔出来的呢？ 啊， 他很难受啊。 应该问问刘笑啊，这有没有代替的，是吧？现在都流行 抽从耳朵出来 抽电子烟。 谁不在说谁？刚才说的这是低压槽，这个 还有秦沛和倪大红， 对，秦沛在里面， 也是实力派啊， 对。说完了低压槽这件事情，我们来说说另外一部片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关于成吉思汗的这一部，这是魔幻作品。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挺有难度的啊。阿斯超鲁导演以前不是拍这种路数电影的，对吧？你从以前很多作品里面你看到的，他好像局限于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题材，但是这回呢，有一个魔幻再加上这样一个史诗的东西，反正不是特别清晰。他讲的这个故事，我们这样用一段预告片先来听一听，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线索？ 900年前，冥王跃出地狱，不而至今的战神赤那，把他打回冥界，保全了草原的安宁。 天鬼星就要临日，我要让草原永世不得安生。 铁木真，你是博而至今的男人，一定会有办法对付魔王。 我要亲手毁了这阴阳两界。 草原的兄弟们，装具你们的武器， 让我们后代的子孙永远记住我们的名字。 誓言大人不准忘啊！ 那这后面就是一这个打动打闹的东西了。这里面呢，你刚才那个主要的声音你们听出来了吗？一开始说什么我要让魔王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是谁？谁的声音你们听得出来吗？很熟悉的声音吧，胡军。 哦， 胡军在这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我大概从这个预告片当中看到的，他应该是个反派的那样的角色。 嗯， 他也不是第一次反派啊， 嗯、 这个经常会演这样的角色。 对对， 嗯，然后这个主人公是谁演的呢？大家现在简直，我觉得这个人红到了一定的境界了。 嗯， 陈伟霆、 嗯、啊， 这回我们说的这个 演成吉思汗。 对，最后我们对比说这个对比另外一部片子的时候，对比那个徐峥的时候，他们叫财务自由的徐峥啊，因为徐峥在那个里面是财务自由的人。然后陈伟霆怎么来给他定义呢？他们说这回是在骑在马上的糙帅的陈伟霆。 嗯， 糙帅啊。 就是必须有点那个风， 是是 就沧桑和风 韵是吧？ 哎呀，这 风霜， 这疯癫你就想说就没好意思说，我听出来了啊。其实确实，我觉得陈伟霆演这个人物呢，就是演成吉思汗这人物啊，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一开始大家不会信服说选他来演的，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至少从年龄上，那、 嗯、 成吉思汗成长的一个过程，你不能老往人家功成名就了那时候想。 不是十几岁的时候就长得跟胡军一样，那才是成吉思汗， 对 吧？他有一个成长的历程，而且你想，单亲家庭啊，相当于是啊， 嗯嗯， 然后在那个草原，那个知道他谁刚生出来，他也是白白嫩嫩的，对吧？风霜雨雪，特别在草原上这种生活的磨砺，哎，他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赵亮的时候，啊、其实也是白白嫩嫩的， 嗯、是吧？ 啊、 在文艺台经过风霜 磨砺 之后，我就是磨砺亮亮。 你 确实啊，然后这个陈伟霆，你看从年龄上来讲比较合适，你年轻嘛，对吧？演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成吉思汗，然后呢，这个他也是为此戏，据说是增重了80多公斤，不是？ 对 对, 对， 增重到八十公斤。 斤吧， 啊、八对， 公斤，我的老天爷， 是增重到80公斤还是增重了80斤啊？ 反正有一个 增重， 有一个八， 我觉得差不多，不能是增重到吧？ 嗯， 他差不多 80公斤，其实也没有多长， 对，160斤吗？ 对呀、啊，他要长肌肉是吧？然后这个要留胡子， 对对对， 啊、然后 毕竟是游牧的民族， 哎， 马上民族天天都是、 嗯、对，这样做就对了。是吧、 嗯？ 我觉得这个草原上这个电影啊，这么拍啊，又带点魔幻色彩，特别适合拍成脏片，就是张帆特别喜欢那种，就是那对，就是整个这个画面的色彩就带着 太讲究，就是有点那个 粗粒 粗 的颗粒， 粗犷， 哎， 粗犷， 对，粗犷啊，然后带着这个叫什么？咱们叫中国西部电影是吧？就是有点那种感觉的啊。当然，然后在草原上奔驰啊，哎呦，特别的帅气，然后 这是男主角， 啊、 这。 啊 嗯、那么女主角选择的是林允、 嗯、 林允好， 小弟对林允应该是有感情的吧、嗯、 为什么呀？ 因为当年对周星驰电影你还是 啊 蛮有这个情节、 哦、了 对不对？ 草原你说怎么能变出一美人鱼来， 就想啊 找不着， 当时是不是挺喜欢林允的、 还行吧，林允还可以、 嗯、 形象还不错的，我觉得是、 嗯、 他演的是那个就是他的夫人，就是那个 他现在是 夺走的 肯定是女主角 的那个 女主角、 嗯、 但是 不是至今 那个女性挺了不得的，我也觉得 嗯, 嗯，而且林允这两年当中很多人看到他的时候，这回在北京电影节露面的时候， 嗯， 很多人觉得，哎，怎么好像有点变化了？ 就小姑娘长大了， 长大了， 确实长大了。 而且我居然看出了一丝舒淇的味道。 哦， 在她走红毯的时候， 对对对对，她确实那个气质很像的，尤其是上一次那个就是《西游降魔》之后，哎，确实我感觉到演技也有成长，有变化， 所以我就得出一结论 啊， 这跟你可能有同感啊，这周星驰选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他是故意的 哦。 我跟你说， 有一个偏好， 对， 自然的就往那个方向去选择哈。 嗯，这个《战神记》，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您的菜啊？因为它确确实实，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叫历史题材，它又加了魔幻色彩，这在咱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很少有人这么拍。 陈一赛，你知道，就咱们有时候这形象也是小的时候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画过那个成吉思汗的模样。 嗯， 咱们都被那个东西。 你还画过这个呢？ 不是我画的，书上画的，你记得吗？ 他肯定在那瞎描来的。 没有， 这真在画眼镜。 站在英雄人物上贴胡子，戴眼镜，这不合适，不合适。 你看他说的这么形象， 不合适， 这么照顾。 我就记得，所以大家就觉得，哎，陈伟霆脸是那种 尖尖的， 尖脸，他不像咱们感觉那蒙古族的那个脸，好像圆脸多一些似的哈。 对， 眼睛细长啊等等， 其实 也是大家想象的。 历史书上那些画都差不多，你看刘备、关羽、张飞是吧？ 那个宋太宗 啊，清朝皇上都差不多， 都长得都差不多，都是那大长脸，有点方。 而且这回有人就开玩笑嘛，说有一个优势嘛，能歌善舞是草原民族的这个优势吧？ 嗯、 陈伟霆是一个特别能跳舞的人。 希望导演谨慎啊！我要是陈其三，铁木真在草原上来一段这个街舞啊，坏了菜了、啊。 接下来咱们要说到另外一部电影了，这个六部当中有一部你们刚才一开始都提到了，徐峥今年的这个作品，但是其实他并不是导演啊。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预告片《幕后玩家》。 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多选择，导演每当是败在你面前的时候。选择哪一个，你的人生方向也许就会因此而改变。 不可能， 让周小年死可以拿到他所有的财产。 你侵吞了钱， 现在有人在幕后作曲，还要夺走我的一切，还有我所有的黑暗证据，他曝光我这不就完蛋了。 你是谁？你到底要干什么？ 找到幕后操控者，正大光明的回归。既然要出现在高楼的黑教室，那么就别把窗门锁了。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 这个被逼疯了的徐峥一直在追问你到底是谁，就是绑架他啊！而且 那预告片的难受，我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这个好好说话其实是不能的，为什么？他是通过一个仪器让徐峥听到那个话筒里面的声音。 哦，我说怎么听着呢？ 所以你听着 是 呼了吧秃的那种 啊，是的，反正能感觉一种困兽之斗的感觉。 对， 哎呀，你别说，你全然真相。哎呦， 他这个电影其实这个故事也有个套路，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秘密。 对， 每个人都有可能你不能回首的往事，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绑架了你，他要拿这个来要挟你，要挟你，然后让你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刚才听着预告片呢，我觉得下一版我们听到的这个可能更加的清晰一点。这个说到的是绑架他之后啊，没让他干别的，每天的定时的一个时间让他做选择题。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财经新闻。今日刚刚获得年度财经人物的腾远基金 CEO 钟小年辞去腾远基金 CEO 的职务。 有人绑架了我，并且胁迫我曝光所有的商业机密。我不想玩什么游戏，也没心思玩什么游戏，更不想做什么狗屁选择题。你别让我失望，现在给你交一道副交题。 B， 我选 B。 来解释一下，刚才他在电话里跟徐峥说，现在给你一道附加题，为什么徐峥在选 B？ 你们听一下这个选项 ，A 选项是暴露你操纵股价、，B 选项是让你的太太意外死亡， 啊， 他的选择是 B， 然后他非常痛苦的说了 B 和 B， 很冷酷啊， 这就是这个电影当中一个非常。 我说你怎么上来就让我们做题？你必须说出你就看一部，你看哪一部？你是跟这儿学的呀？ 我选 B。 好了，我们刚才 不是 B 啊， 看一部电影不至于。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发言啊，说到自己要选择的问题。这个山外有山说选择《战神记》。选择好像幕后玩家的还是居多一些。 对。